今天影炳全本身跟大家見面，咁我呢班咪三少爺的劍咧？ 睇下有冇三十年添咯，哦係有，今日真係喎， 有噶有三十年， 三十爺之劍啊呢把叫做， 哎呀，你同我整話咪先啫， 係，咁啊，咦咁樣講就即係大家都會知啦，係咪會講三少或者講武俠電影咁樣啦嚇？三少爺的劍， 唔係咁你唔中意三少爺的劍啊？這個菲律賓魔像啦， 哇！今天很動武的時刻，其實今天啱啱啊，天氣天氣冷啊，可以。 老實講，《三少爺的劍》呢套戲咧，而家我哋講而家 呢個新版 上新版咧，我第一樣我睇已經猶豫啦，所以嗰日咧我就 PM 咗幾同我話，即係睇嗰陣時入場之前啊，套戲掂唔掂咧，我都好懷疑。 哦， 睇到中段嗰時候咧，我。哇！即系唔可以作為一個節目嘅題材喎。咁但我睇到尾，我覺得就其實都有啲嘢值得講。 有嘅，我覺得好都幾好講添。咁但係你睇嗰個係 2D 版定係 3D 版咧 ？2D 同埋係普通話版咯。 啊，我都係。啊，應該係冇粵語版嘅。 粵語版。 但我睇嗰個都係 2D 版，因為佢原本佢有個 3D 版咧，因為咧嗰晚我冇睇到嘅，公映嗰時至睇嘅咁啊。 唔緊要啦，嗱，總之今日咧我哋都要有個節目噶嘛。咁如果神秘之夜，咁我又覺得有其他工作係佔咗啲時間，咁我未做個準備。咁如果睇戲咧，亦都好倉促。 係， 咁就三時的劍咧，就應該係琴日睇嘅。 嗯， 又今日喺做節目之前又睇咗《妖夜尋狼》。 哦， 係嘛？咁我睇過4D 版嚟嘅。 哦， 咁好，即係有啲嘢可以喺，有啲嘢又煙啊，又霧啊，又雨啊，係又俾人打幾錘啊。 哇！雨嗰啲我通常我撳咗佢唔要嘅雨。 冇， 點知佢啲咩水？有啲驚㗎。 你驚啊？ 唉，你就咁叫做湊嗰啲，即係積得太耐啲水都唔好啦。 係啊 ，OK 嚇。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就今日咧仍然都係一樣嘢啦，就收視救亡啦。咁有泰拳嘅飛送俾大家㗎嚇。 哦。 咁咧有個最嬲尾咧會有個問題嘅。就答中咗咧，如果你寫信去呢個 myradio.ppi 係咪 Gmail 啊？即係技術人員係嘛？係 Gmail 嘛？係嘛 ？OK 啊，咁咧就可以有可能得到有下面睇到嗰個網址，即係嗰個電郵地址啦。咁有可能得到咧，就係一張12月13日星期二晚嘅泰拳嘅飛。咁如果送呢張飛，如果你又想攞嘅話，就麻煩你趁喺12月12日之前。嗰日或者前咧上嚟普羅政治學院親身去攞啊，咁個問題我都未諗到係問咩嘅，咁但係就會喺個節目嘅最嬲尾嗰陣時問大家嘅。 咁啊，好合呢個題目啦嚇，又係動武嘅嗰、那個， 係啊， 又江湖世界啊， 咁就嗰、那個睇先啦，我應該講咩咧？就係即係嗰個答案咧，你就要寄電郵去以上，即係頭先你出嚟嗰個地址啦。咁我哋會通知翻你嘅。好，咁我今日入正題啦。咁就雖然我哋今日都係講三少爺的劍啦，但係我懷疑其實香港個票房都唔係太理想，甚至喺中國都唔係太理想。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要加料啦。咁加料其中一樣嘢咧，就想問下幾套啦。上個禮拜咧，你就喺 台下金馬獎， 金馬獎咁有咩可以報告俾大家聽啊？ 金馬獎就最特別就因為我去咗兩日三日兩夜嘅啫，唔係好多咁樣。除咗參加個金馬獎咧，即係其實之前之後其實都佔咗好多時間嘅。咁但我都抽咗空咧，就去睇阿李安嗰度咧，就叫做 3D 4K 120格嘅嗰套叫做《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啊。這個就叫係應該叫原裝版啦，真正嘅原裝版咧，係1秒120格嘅嗰個。 其實人嘅眼可唔可以去睇到120格咧？ 唔止，因為好似咧就話去超有600，即係1秒600格咧，其實都得嘅。不過咧，即係我哋嘅嗰個叫做係攝影嘅嗰個科技咧，投射翻出嚟嗰時候咧，你1秒120格咧，都係目前嚟講咧，我哋嘅接收能力咧，詹姆斯金馬倫佢拍《阿凡達》都有提及噶啦，就話原來你120格呢個高速嘅嗰個裡面啲細節咧，我哋人嘅肉眼咧。都已經可以接收到嘅，所以咧就係1秒24格咧，即係對於我哋而家嘅嗰個觀眾嚟講咧，佢嘅裡面嘅 information 咧，即係視覺信息咧，唔係咁多嘅啫，120格咧係多咗好多嘅，係啊。 但係呢個對於嗰個製作嚟講咧，個成本係咪提高咗好多？ 好多倍。 嗱，呢樣嘢就即係，因為基本上咧，佢 3D 4K 同埋120格咧呢一個效果咧，佢竟然阿李安咧就喺呢部文藝片咧，因為我諗佢嗰個意圖咧好清晰咧，佢想咧即係俾大家睇咧電影係跳咗另一個 version 咧，即係其實有好多就算電影人自己啊，好多電影人咧都其實係仲係好靈魂不靈咁覺得咧，舊式好啦 ，3D 都係一個叫噱頭嚟嘅啫，佢講俾聽唔係。所以佢呢部戲咧就做咗個都有好多一種叫做呈現啊。咁而且咁佢話呢個唔係佢嘅一種實驗嚟嘅，即係佢嘅嗰個叫做佢嘅挑戰咧，即係唔係好大，唔係好似當時啊史丹尼及比尼克拍 Shining 嗰時用嗰個 Steadicam 嗰種咁生命。佢已經有好多咧，佢其實有呢個咁嘅技術出咗嚟。咁但係咧，佢就因為佢喺呢部戲啊。比利林喺呢部戲咧，裡面嘅原本小説咧，佢掂到嗰樣嘢咧，將佢轉做電影嗰時候咧，就都好有幫助。第一，可以踢又再一次咧，踢一踢美國精神。第二咧，又亦都可以講俾你聽，荷里活咧都仍然有好多啲即係好大投資咧掉咗落去咧，都係一個幾無謂嘅或者嘅唔係好先進嘅嗰啲咁嘅諗法嚟。咁所以咧，你睇呢部戲嗰時候咧，咁我諗咧，即係有一個可以好值得講嘅，就原來咧120格/1秒嘅依啲咁嘅拍攝咧，你觀眾咧就已經唔係演員咧就已經咧就唔係好似以前咁嘅演戲法啦。嗱、譬如好似頭先咧，你想揾劍去斬我咁樣啦，咁我如果咧你嗰場咧就話你同我咧之間咧嗰種決鬥咧已經去到一個時間啦，唔好意思，當你拍嗰時。他要外國鏡頭的時候 ，camera 之前咧，阿老哥你都要揮動曬你啲劍咧，做咗一段時間，搞到你面紅耳赤嗰時，佢只怕你，你明唔明啊？因為咧， 紅緊啊，係咪？ 係啊，因為佢個意思咧，佢就講佢話原來咧，即係譬如喺120格嗰度，同埋加埋 4K 咧裡面嗰度咧，一個人譬如佢會面紅嘅話，嗰、那個面紅嗰個轉變咧，觀眾係睇得到啦。而家個攝影嘅效果係做得到出嚟。咁所以佢其中有幾場戲咧，就係講咧，即係嗰個鏡頭一開始嗰時候咧，個女仔走出嚟，你睇到咧佢心急熱辣辣個樣咧，係真係，咦，係唔同嘅喎嚇。咁而呢樣嘢咧，即係你有啲咧就特技可以做得到咧，即係加紅翻佢塊面咧。但係能夠同嗰個面色咧好接近嘅咧，嗰時候咧，咁你嗰個演員就不得不咧喺度咧做呢啲咁嘅功夫，喺鏡頭嘅開 shot 之前咧。你要做啲咁嘅嘢，嗱，依個係一個其中一個舉例，佢有好多呢啲咁嘅處理，佢藉住，因為佢我覺得依個李安咧就的確係大導演，佢講話嗱，依啲技術咧係令到你咧即係成個拍法啊鏡頭嗰度咧有種新嘅視覺出咗嚟之餘，但係最重要咧都係同始終係戲劇嘅最好睇，而佢講俾你聽。點解佢會用呢個咁嘅科技咧？就係、是、因為今次佢講呢部戲咧，就係、是、關鍵咧，就係講咧有好多人，你如果身在一個地方做緊每件事，譬如好似我哋做節目嚟講，你以為一個叫普通嘅事，每次都係一個戰場嚟嘅、就算一個表演嘅行業咧，裡面咧你上台表演，都同你去伊拉克打仗。是一樣嚟嘅，咁我覺得佢呢、這個嗰、那個 concept 咧，如果你掌握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嗰部電影咧係個導演好與即係好用心良苦咁嚟聽咧。我哋好多時咧，尤其是年青人咧做嘢嘅時候咧，都俾好多框住咗。如果你咧即係唔當係一個戰爭咧咁嚟去對待你自己嘅嗰個事業啊，或者你自己嘅嗰個諗法咧，你分分鐘咧你就變成咗一個敗仗嚟㗎啦。好感動㗎，所以我睇呢部戲嗰陣時啊，因為佢呢部戲咧，我好值得推薦俾大家睇。雖然香港咧而家做嗰個版本咧就係 cut 咗一半，就叫做 3D 4都係 2K 嚟添嘅，就好似係。 你可唔可以解釋呢、這個4K 同埋 2K 嗰個分別喺邊度？ 嗱，2020就要去到 8K 噶啦，因為 4K 咧就係同嗰個嗱，而家我哋戲院嘅嗰個投射咧，好多時咧都係 2K 同埋 4K。 佢個呢個 K 嗰個係指嗰個像素啫嘛。 係啦，佢嗰個像素嚟。咁而 4K 咧嗰個咧就好似都有600-800個色素嘅層次出到嚟嘅嚇，即係正確咧就都要揾揾啦。即係總之咧， 咁呢個色素係因為嗰個影片本身已經係數碼啫。 如果不是數碼就沒有、這個就沒有關係了、 如果不是數碼那時候其實你就要調回過去了，就是菲林的個色素其實原來是多個層次過這個數碼的、但是數碼呢、即當它轉了做數碼的時候投射的時候呢，我們初初接受呢就是那是 2K， 但 2K 都達不到個叫做菲林的個水平、但是呢就去到 4K 的時候呢，就有些呢其實菲林已經開始做不到的一些色素呢在數碼那裡做得到，所以即大家都說數碼那個、成就就應該跟菲林是有不同的那樣，去到 8K 就更加細節。現在我們看呢，即現在應該都做那裡大部分的即、戲院呢，他做這部戲呢都是 4K、60格和 CD， 那他裡面那個 4K 裡面你就最重要呢就看到那個叫顏即係嗰個叫顏色嘅嗰個層次係多好多嘅，咁而加埋嗰120格，而家60格咧，你都睇到咧嗰個叫做係清晰度咧，就係、都係好深嘅一個，尤其是你會睇到佢嗰、那個喺個叫做係大球場嘅嗰、那個，即係叫成個表演嗰個中場嘅嗰、那段戲咧，裡面咧嗰種叫做係清晰度咧就好強。咁啊 ，CD 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喎，因為佢 CD 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好多或者一般觀眾睇嗰陣時咧，都會發覺佢嗰個構圖同一般咧，我哋以前睇戲嘅佢用嘅電影，即係擺個 camera 嗰個角度有唔同。咁佢咧就你會睇到咧，佢原來佢就已經咧就係、摸索到一個一個構圖嘅方式。是很屬於 CD 的，因為呢我們以前呢就算你阿凡達呢他做的那個 CD 世界呢，他都是呢用那個叫平面畫框那個攝影框的，好像即文藝復興都已經呢即推了下來的那個叫做是黃金三角的構圖、但是呢他現在這個呢他就特登呢就再拉闊一點，他就告訴你現在你看這個 CD 效果呢裡面呢將那個黃金三角的構圖呢是立體化了、咁你有呢個咁嘅基礎咧，我諗好多聽眾朋友，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做美術啊，或者係做畫畫嗰啲朋友咧，設計嗰啲咧，一講你就你要睇咧，你即刻明白嗰種分別咧。佢就講俾大家聽咧，原來你個畫面裡面啊，有陣時咧嗰個叫做中心點一個 target 嘅畫像嗰時候咧，另外都仲有好多 element 咧，你係可以吸收得到。同埋你會知道成張畫嘅意義，唔係就咁在於嗰個 target 嘅中間位。有以前嘅嗰啲電影嘅攝影嘅畫班咧，都係就住嗰個 target 位。嗱，咁啊呢啲細一啲叫做少少嘅一小步，但係其實咧科技嘅一大步嚟嘅。 係啊，嗱就聽佢哋講之後咧，我都開曉啦，打開眼界。問題咧就而家香港就冇得睇。即係嗰個原汁原味嗰、那個 係六十格嘅 咧。我第一個疑問就係咧，今次李安做呢樣嘢先，照如果一般喺荷里活嗰個估計，都應該呢件事應該金佔住金馬人做。 係啊，咁我諗佢其實咧，即係都你，我覺得李安其實一直都係咁。你覺得佢係一個好文化人，但係佢會出劍嘅，一招出，好似譬如佢少年派咧。他做的那個 CD 特技，尤其是他玩那些叫幽光那些，即譬如浮游生物的那些發光那些，跟我們一般的那些叫陽光的那些光不同，他玩得很細節，變成一個很大的成就。但我覺得他今次呢 他的目的呢，即都不單止 是要做那種 CD 這種這樣新的境界，他也 都想打回那些現在這麼喜歡拍 CD 的那些商家佬、那些或者電影人呢、即打回他的拳，喂，我們是戰士的，我哋俾一啲嘢咧，俾啲真材實料，俾一啲進步嘅嘢咧，嚟去俾大家睇嗰陣咧，呢、這個唔係一個叫做怎叫娛樂嗰方面啊，商業嗰方面睇法，係一種叫做咧，係令到人咧叫開眼界啊！嚇，一個叫電影，其實一直都係要俾一啲叫新鮮嘅元素俾大家嘅。呢、這個我嗰句咧就係、是，所以我今次去金馬獎嗰陣咧，都知道咧，阿李安導演咧，佢就好倡議咧，佢就想政府咧就話，你喺台南嗰度咧，我要整一個叫電影城。其實嗰電影城咧就即係其實叫我哋叫技嗰種叫技藝城嚟嘅，即係唔係科藝城嚟嘅， 就有學科喺入邊咧試驗一啲電影的新技術， 同埋佢將佢嗰種成就咧變成學科啊，教俾自己的國民、年青人 即係去嚟嚟去嚟呢個電影城去學嘢嘅嗰啲人嗰度咧，科技係即係依啲係一個科技咧，你拍電影係要掌握嘅咁樣。 好嗱，第二個問題咧，喺台嗱台北有得睇啦，咁全世界咧有幾多間戲院係可以睇到佢購，即係佢呢個理想中嘅電影嘅放映嘅。 目前咧嚟講咧就係五間，就聽講咧就深圳都會將會開嘅啦。咁樣就五間咧，裡面佔三間咧都係我哋華人嘅地區嚟嘅，就上海一間、北京一間、台北一間。咁另外嗰兩個咧，我諗即係美國定係邊度咁樣啊？總之咧，呢三間咧就何解？中華都係三間咧，因為咧就係、是、依套戲咧就中國係投資嘅。 哦， 而且依個投資嘅呢樣嘢咧，咁喺個戲裏面咧，都變咗係劇中嘅一個元素嚟嘅，大家睇下都會覺得有會心微笑嘅嚇。咁樣所以咧就係、是、香港咧，其實我都覺得好可惜嘅，因為香港咧都係一個叫做很重要嘅環城市，但係咧就是。何解淨係做嗰個嘅六十格咧？但係咧就何解我哋嘅嗰啲發行商都唔係好爭取。咁啊，但事實上咧，我發覺咧，即係一秒六十格嗰個咧，喺我香港依度咧，因為我啱啱咧今朝早我都走去睇呢個六十格嗰版本嚟對比，咁啊發覺咧，其實觀眾都唔係好多。 係啊，嚇，我都未睇。 係啊。咁我諗佢最主要咧，可能咧，即係始終咧，而家可能我哋香港嘅觀眾咧，都係用話題嗰樣推動咧，自激發興趣嚟去睇。咁啊，呢個可能亦都俾啲商嗰啲嘅發行商都睇到咧，有依種原因咧，所以都覺得如果真係有心去睇嘅嗰啲人咧，我見到唔少喎，有好多甚至咧就唔係電影人添㗎，都特登走去台灣睇，因為而家台灣機票唔係好多，順便去旅行。即係唔係好貴？ 唔係噶，我諗開始係噶。我以前幾次即係一路以嚟香港啦，有啲片喺香港冇上嘛。咁你計埋啦，如果你話個 weekend 你買到平機票咁樣去順帶去做埋其他嘢，咁啊真係值得做喎。 值得噶嚇。咁、啊、而且呢個咧，即 係咁。但係你最老土嗰樣嘢就係點解你以前香港喺呢方面係原本係領先，而家搞到咁落後咧？ 嗱。呢、這個就係最大問題咯，因為呢個咧，如果你講嗰叫依啲咁嘅靚質素嘅一種放射咧，即係譬如最出名嘅有好幾個嗰啲歷史添，咁但我最覺得最津津樂道嘅咧，就梗係講 Seven 啦，因為 Seven 咧即係嗰七宗罪咧嗰、那個咧香港當時放嘅嗰個版本咧就水銀沖印嘅、因為佢咧就係即係利用水銀沖印啦，係啦，令到咧嗰啲顏色咧就可以好實嘅又。尤其是咧，但黑色咧，當佢投射出嚟嗰時候咧，我哋平時睇個黑色咧係唔夠咁實嘅黑。咁佢咧就喺嗰時咧個水銀嘅沖印咧就應該貴咗五分之二左右啦。嗰個 budget 啊，嗰度係啊，係即係個 copy 嗰度。咁但係出到嚟嗰個顏色啊，嗰啲質感咧係好硬嘅。當時係嗰啲發行商佢冇加你票價喎。但是他覺得這樣是一個成就。咁嗰時咧，我個香港俾人感覺到好前，好尖鋭啊！就係、是、嗰城市嘅原因，就因為佢有依種咁嘅推動嘅嘛。係 啊，咁嗰個客觀嘅原因，大家當然都知啦。 係而家世界變咗咧， 電影嘅票房萎縮，係嘛？咁你投資落去，咁你翻翻到本咧，咁以前就冇呢種壓力嘅。 係，但係事實上咧，我覺得咧，即係雖然咧，即係你睇到係整體咧有依個咁嘅改變咧，但默咧香港都做好多嘢，仍然有好多啲嘢咧做咧，即係做得到就做咧，有好多有心人喺度。因為我上幾個禮拜咧就睇咗個殺爺哲雷嘅有一套舊片 啊，印度電影導演 係啊，嗰、那個叫《鬼惡神功》啊，佢就係咧就一班。好中意呢部戲嘅，因為一部孟加拉嘅嗰時，嗰啲啱啱獨立嗰時，阿薩耶哲雷拍嘅一部電影嚟嘅。咁佢咧就有一班即係新世代咧，就好中意部戲。佢話：我細嗰時爸爸媽媽成日帶我去睇嘅。咁啊，已經係一個叫英國移民嘅嗰啲孟加拉嘅嗰啲人咧。咁佢咧就將嗰個戲裡面嗰度咧，就用自己嘅一種音樂新嘅音樂嘅方式咧，嚟整咗一個一個現。長版出嚟，咁咧就竟然咧就喺香港嗰個叫視覺藝術節嘅嗰度嗰時候咧，都係嚟咗嚟香港咧做一個公演，佢哋好開心嘅話，我哋可能夠將呢個戲咧，即係同埋我哋啲音樂咧介紹俾大家。 密密地你會發覺咧都做咗好多啲嘢出嚟，咁但係咧就即係。反而咧就係喺個主流嗰方面咧喺度退縮緊咯。 係啊係啊，呢、這個就大衞環境啊。咁我哋喺我哋嘅能力範圍之內咧，我哋就提醒下大家啫。 係， 我哋冇咩特別嘢做到嘅、嗯。好嗱，頭先你提到金馬獎，你就冇講到嗰個重心點啦。就係、是、金馬獎本身有冇啲有冇嘢值得講咧？ 都有嘅，因為其實嗱，因為今次嘅賽果咧就相當之其實幾我哋大細咧嘅話咧就叫。抱擁新世代嘅、 嗯， 你會睇到咧有好多咧，即係佢哋去嗰個今次嘅評審咧，裡面嗰度咧嚟講咧，就哇許冠文其實嗰部戲大家都話好好睇嘅，但係咧就當佢咧嗰個即係最佳主角嗰度啊變咗係另一個阿范米，阿范米佢話喂同許冠文年紀差唔多，唔係范米啊。小好多嘅， 許冠文七廿歲， 係影齡又細好多，其實五十幾歲嘅就範圍，不過佢真係好大嘅。但係咧就其實阿曾志偉嗰個最佳男配角嗰度咧，或者新人嗰度，新人係嗰個八月嗰個細路仔，好似十一歲定係九歲嘅，係好年青。咁整體咧，你會發覺咧，其實佢有個風氣，我哋喺台灣嗰時都感覺到咧，那個風氣咧就話咧，其實老嘅一輩咧，有好多時咧，佢哋都反而咧都幾撐住咧，喂，俾後生仔。他哋多啲空間，因為咧，即係電影，因為去到其實你鬥爭嗰時候，大家即係話金人獎嗰啲咧，其實大家都梗係好想攞獎啦。咁但係咧，即係大部分咧都覺得咧，俾年青人咧，即係鼓勵年青人咧，係更加重要啲。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嗰個金馬獎咧，你會睇到咧成個嗰個有依種咁嘅氣氛喺度嘅。對於新人或者佢啱啱初出道嗰時候，佢一啲。佢有一啲自己嘅嗰種諗法，或者出嚟嗰時候咧，咁大家都已經推佢啦，推佢上嚟嗰時。點解咧？因為佢可以俾啲新嘅嘢俾大家睇，可能嗰個唔係好成熟，但係咧新係重要過其他嘅，因為始終而家世界係推動緊。咁我覺得呢個氣氛咧係做得好好嘅，係好有依種味道出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今次咧，即係喺個金馬獎裏面嚟講咧，咁當然啦，咁如果即係整體嚟講咧，其實嗰個金像獎都仍然係幾悶，而且係好長。佢有一個特色咧，依個特色係有好處嚟嘅，就係話咧，佢唔會吸人，唔會圈人哋嘅，即係當 忍你做 得獎者咧上面嗰時，但我哋就要忍住咧。如果話咦十一點完噶咯，正確嘅完嗰時候咧係12:10，出邊咧我哋完咗之後，出邊嗰時就係哇大雨。雨淋漓， 翻到酒店啊！翻到酒店啊！ 唔係啊，佢仲有嗰個叫晚飯，因為初初嗰時咧，唔係你知唔知佢開始嗰時都已經5:00去現場，佢講咧嗱，大家準備咧，即係7:00，即係其實6:09就開始噶啦。咁唔該大家咧，即係食啲嘢先，因為咧就小心去肚餓。咁我哋咧就係、是。由1:00至4:00咧都系食嘢啦，整饱自己嘅肚，点知去到10:00都开始整。咁啊，呢个系最，其实系每次，因为我都去过四次嗰个金马奖咧，其实每次都觉得咧系去到最后尾嗰时候咧，觉得咧即系好珍惜咧，即系有参与咧，同时咧都系觉得系个肚子空空嘅。 系嘛？但系都。雖然我冇去啦，但係一直都提嘅，就樹大招風就攞咗嗰個最佳， 好恭喜佢。 嗱，嗰套戲咧，我睇嗰陣時候都頗深印象嘅。就可惜咧，就因為唔知道當其時嗰個工作原因係咩咧，就冇講呢套戲嘅。 係。 咁今次佢呢個攞呢個獎咧，你覺喺行內入邊講咧話都係咪實至名歸？ 啊，實至名歸嘅，佢而且又係三，即係佢個嗰個編劇啊，即係由賴海做一個叫。主導為主之外咧，咁佢都係咧好放手咧，俾啲年青編劇咧嚟去將呢個三個古仔咧，咁嚟去處理嘅出嚟噶嘛。咁啊，所以咧你會睇到咧，佢而且咧金馬獎咧係比我哋咧就會更加成熟咧，就佢喺劇本獎咧佢分兩個嘅，就係原著劇本。改編劇本，係咁啊，就咁佢嗰個咧就得到個原著劇本嘅嗰個獎項嚟嚇。咁啊，而且咧你會睇到咧，台灣咧佢嗰個金馬獎咧，佢其實一直咧就做得好好咧，就係、是、香港咧係一個區域性嘅獎項嚟嘅。咁但係台灣咧，咁佢咧就始終咧，佢都一開始嗰陣咧，佢都有種叫做係。中港台咧，佢都有種顧及，有種風範喺度嚟嘅。咁佢而且咧，咁我哋都有樣嘢咧，就覺得幾好嘅咧，就係、是、 已經連續三年大家都計到，就是三年的那個叫新導演獎，其實都是給了香港的導演。 是啊， 即係、啊、譬如好似今年就亦都係啦，嚇咁啊，俾咗阿黃俊啦，即係依家一念無名的那個導演咧， 都起上咗未啊？ 未，香港咪而家咧就呢個禮拜應該呢幾依一兩個禮拜咧就都有特別場做。我其實都應該建議一下佢咧，就應該再做多幾場，因為佢咧啱啱接住咗呢個金馬獎嘅嗰個成績咧，佢初初諗住咧應該做六場左右嘅，其實可以做多啲，因為佢正式公映嗰時間咧就應該係出年至公映咁。 出年先公映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呢個一年 咁你睇落去就唔係好耐，但係你攞完獎咁，趁住有個勢喺度，應該谷下佢啊嘛。 係啊，我諗 係咪攞唔到期啊？ 唔係，佢係最重要係排期。我諗嗰排期佢哋嗰個安排啦，因為佢初初嗰時候，佢覺得呢部戲個成績都相當之唔錯嘅，咁就即係想咧，即係至得閒度咧，咁佢就係、是做一個叫五場，因為通常咧喺香港咧，你有五場以上嘅嗰個公映嘅場數嘅話咧，你都有條件。可以參加嗰、那個金像獎嘅嗰個提名嘅，咁我諗佢初初佢都攞住呢樣嘢咧，就作為一個叫做一種叫做係推動啦、宣傳咁啊。咁而家咧，我覺得佢喺個金馬獎嘅成績咧，佢又攞到最佳女配角獎，咁啊同埋又攞到個新導演獎嗰時候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咧喺呢個時候順勢做多幾場嘅。 咁當然啦，以我哋即係觀察近年嗰個票房，就攞呢個獎都唔能夠喺票房上有任何支持嘅。 同埋事實上， 但係作為一個鼓勵年青導演嘅，咁你院商其實都盡可能要配合咯。 咁事實上，我覺得佢呢部亦都有一樣嘢係好特別嘅，這個咧即係好政府嘅嗰個叫首度電影計劃嘅嗰度咧，其中嘅兩部嚟嘅，即係譬如佢點五部，佢都有唔少提名啦。點五部同埋呢個一念無名咧，嗰兩位導演咧都係剛剛咧，即係都係嗰叫做係大專讀電影畢業咗之後咧，咁佢揸住一個自己嘅劇本，咁然後咧就係申請嗰個計劃咧就。攞到嗰個計劃嘅，其實200萬左右嘅咋，佢擺上嚟 offer 咗都其實冇超過300萬咁樣嘅嗰個咁嘅，但係拍到呢個成績咧，好多演員，譬如金燕玲啊，或者係啊曾志偉咧，甚至咧即係自己都唔收片酬。咁樣嚟， 但金燕玲都係咪因為呢部片攞最佳配角？ 佢攞到最佳女配角嘅，響呢就係呢個一念無名嚟嘅。咁所以呢個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其實香港都即係都響個叫做推動嗰、那個，即係譬如俾啲年青人嘅即係多啲機會咧，其實都盡力做。咁啊，政府都做一啲嘢咁樣啦。咁呢個都係可以，都即係都要睇題嘅嗰個係。 好咁啊，金馬獎嗰度咧，我相信都即係成為過去啦。咁香港嘅電影咧，今次喺金馬獎本身咧，如果你單純睇個成績咧，係相當之唔錯嘅。 係攞到5個獎啦。 但係即係呢個成績反映喺到票房嗰度咧，就真係一個頗大嘅疑問嚟。 我覺得係依個係好大問題。反而台灣咧，佢嗰個電影嘅嗰種大家中意睇戲嘅嗰啲咧就多。我想是熱切過香港的， 是啊，是因為始終那個文化有少許不同。是 啊，是啊。 那個評審委員會方面今年是許安華， 許安華做主席， 做主席 是他基本上呢他有兩輪，同埋呢咁佢做評審嗰啲，同 但佢呢個都好大方喎，佢即係放手俾一個香港嘅導演去做呢樣嘢喎。 我諗呢個佢最主要呢，即係許安華佢都係喺金馬獎呢攞過好多次獎，咁佢呢幾個成就嘅。唔係我諗台灣呢佢有個好處呢，你都會睇到咧，佢台灣，尤其是咧，即係佢同香港之間嗰種關係咧，其實首先都好密切嘅。你會發覺咧，我哋嘅嗰啲有好多時啲電影咧，佢哋都比較上注重多啲嘅。 咁我可以話俾你睇聽，港產片去嗰度而家都唔係好多人睇嘅。 係啊，少咗嘅，係實上係咁樣，因為佢基本上咧，都係隔。大家嗰種風土又唔同啦，睇嘢又唔同啦。咁而家實上咧，台灣咧，我哋又覺得咧，台灣咧就即係而家嘅嗰個，雖然有好多都係低成本，其實票房都唔算話好好，但係嗰種活力咧係強。 因為中港台裏面嚟講，講下新嘅導演啦、演員啦，同埋電影嘅工作人員都係比較多嘅。 同埋文化氣氛啊，係好過咩 嘅？但係又唔好同香港電影金像獎去比咧，因為香港電影金像獎係一個即係工業獎嚟嘅， 係 嚇，即係一個以。這個本土工業作為一個 衡量的標準。 同埋事實上你會睇到咧，因為始終香港咧，即係香港咧，佢睇成個嗰個嘅睇電影嘅嗰個方式咧，就唔同台灣。 嗯， 亦都唔同大陸，但系咧，我覺得內地唔好講啦，係一金馬百花咧都係好有問題。相比之下咧，金馬獎咧，我哋就都幾推崇佢嘅，因為佢嗰個成個個評審嘅方式咧，即係雖然都有一啲偏，即係有啲叫做你可以話都係雅俗共賞嘅時候咧，佢去嗰種叫佢嗰種叫雅嗰方面多之餘嗰陣時咧，有陣時咧個評審都會出現一啲問題嘅。咁但係佢就算有問題咧，佢個透明度都好高。 全世界影展都冇可能取悦曬所有人噶嘛？ 係啊，咁所以佢嗰個咧，即係亦都有好有壞。因為我其實都覺得香港嗰個金像獎咧，即係都做得唔錯嘅，但係佢係好地區性嘅嗰個獎項。 呢個就佢自己嗰個設獎嘅原因嚟。 咁亦都係啊，因為我哋做咩搞到自己咁大頭髮咁 係 咯？我哋都唔係啊，冇咁大個人啊，唔好戴咁大頂帽啊嘛。 好，我哋第一節結束，我哋第二節翻嚟咧，講講咧妖夜尋龍啊。